好啊，那我们就来讲桂枝加葛根汤。那我现在要再先说一句啊，可能大家听起来有点小失望的话，就是桂枝加葛根汤其实在《伤寒论》里面呢是一个有一点冷门的方子。因为呢桂枝汤的主结构啊再加一味葛根，就是桂枝加葛根汤，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它其实我们在临床开药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想象成是桂枝汤的加味就可以了，就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就是桂枝汤的症状里面如果要多一个后脑勺姜，你就放一点葛根，就这样。所以就只是一个加味法。那么伤寒论里面这一个结构的方子啊，真的非常非常红的是葛根汤。那葛根汤跟桂枝加葛根汤不一样的地方是，桂枝汤加葛根叫桂枝加葛根汤嘛，对不对？那它如果是加上麻黄跟葛根的话叫葛根汤。所以葛根汤的用途是极之广泛的。而在这个葛根汤可以用的这个极之广泛的范围里面，有一部分没有那么严重的，你用桂枝加葛根汤也可以，这样子。所以呢，以今天的状况来讲，我觉得，因为用这个古汉方啊，用这个经方的，频率比较高的汉方医生还是在日本比较多啊。那所以呢，我觉得看日本医生的开药经验呢，我觉得需要为这个桂枝加葛根汤做一点平反的啊，就是。以日本的开业经方医生的状况来说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葛根汤有点太滥用，然后很多时候需要用到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他反而不会开桂枝加葛根汤了。那这个点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这个课需要为他纠正的，因为的确有几个状况你不可以用到麻黄，你必须要退回到桂枝加葛根汤的世界。可是呢，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就是做事情有一点喜欢贪方便，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一罐葛根汤了，你就会觉得啊，不然就用葛根汤就好了嘛，对不对？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呢，我等一下我会跟同学强调一下，在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是一定不要用到葛根汤，要退回桂枝加葛根汤的。简单来讲啊，就是葛根汤的那个滥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而且以那个日本汉方界来讲的话啊，那已经是几百年的事情了，这不是今天才这样。像日本这个江户时代的那种相声啊、落语啊、相声段子就有这个，就这样一个内容，什么一个病人去看医生啊，他说医生我头痛啊，葛根汤；医生我拉肚子啊，葛根汤；医生我感冒啊，葛根汤；啊，医生我怎么样啊，葛根汤。然后到最后他们就说，原来医生就是会开葛根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江户时代的相声。能够都被写到相声段子里面去，你就知道葛根汤就是超好用的，对不对？就会到最后让觉得果然医生是没有医术的，反正什么都葛根汤嘛。然后呢，以我们比较想偷懒的那个学习中药的人来讲啊，又常常拿葛根汤去代替麻黄汤，因为它里面有麻黄嘛，所以一样可以开汗孔。那你就家里面不煮麻黄汤也可以了，因为麻黄汤很凶，煮起来胆战心惊的。葛根汤两碗也医得好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葛根汤又有结构，又有桂枝汤结构，然后又有麻黄，然后有那个葛根结构，所以就 好几路都可以用到。所以我今天要讲到这个葛根汤的条文啊，我这个讲义上面编的这些一二三四五，对不对？到那什么后面的二三四五啊，其实就会有一个结论，就是你很可能会发现说，那个二三四五，你真的以后有一天你临床要开的时候，就直接开葛根汤就好了，你不用桂枝加葛根汤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先讲。但是因为我们教学来讲是先教桂枝加葛根汤，所以这个葛根在这个结构里面扮演到什么角色，我还是姑且都列起来。但是实际上到将来临床的时候，你大概很多情况会开到葛根汤去，这桂枝加葛根汤好像没有那么的要紧啊。那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的条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六至十五条好了。那六至十五条讲不讲都一样啊。他说太阳病 项背将紧紧，即汗出。这个字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字，中国是念鸡，对不对？可是这样的一个字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也不知道念什么，所以只能说张仲景他就写了这样一个字，所以我们就会想说，这个字就好像脖子被卡起来的一个画面，所以就想说不然念紧好了。那也有人说这个字啊要念竖啊，哎可以啦，意思到就好了，好不好？就是当你觉得后脑勺啊僵僵的、闷闷的、硬硬的、卡卡的，就像被降。有所以古医书的这个学习者啊，就是今天学术圈都还有一点小争议啦。有的人说要念降紧紧，有的人要念抢叔叔啊。那这个，总而言之，后脑勺不舒爽，但是呢，他说有汗出，有雾风。那你知道张仲景的逻辑就是你有汗出怕风的情况，而不是流不出汗怕冷的情况，就一定不可以用麻黄，对不对？所以就只能用到桂枝汤加一味葛根。那这一味葛根呢加下去啊，其实因为葛根本身像张仲景啊，我觉得这本《伤寒论》这本书以教学来讲，当然会要说什么啊？发表你要可以用什么桂枝汤结构做这个事，麻黄汤结构做这个事，果根汤结构做那个事。但是实际上啊，我们真的在临床的时候啊，要有很多可以随便开的空间的。就比如说你桂枝汤症啊，你剪几段葱白，然后放一把红糖，然后放四五片老姜煮一煮，可不可以治？也可以哦。那不然的话，什么葛根汤症那种风热感冒哈，你放葱白、放栀子、放豆豉，可不可以治？也可以，就葱白、栀子、豆豉汤也可以治风热感冒，不是一定要用葛根汤。所以就是说，这个开药反正意思到了就可以了啦，差不多就是你知道这个人需要发嘛，对不对？那豆豉也会发，那需要润嘛，那葛根能润，豆豉也能润嘛，所以就差不多意思到了就放它过关了。所以实际以后临床的话，其实有一些药都是开的散散的哦，不太要紧的。但是现在是在学习啊，所以就最标准盘的我们就先知道一下。那在学这个标准盘的时候，因为葛根呢也有一点点把这个邪气推出来的能力，所以相对来讲可能桂枝跟芍药啊就不用放到那么多吧。所以桂枝加葛根汤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啊，桂枝跟芍药都从桂枝汤的三两减成二两。那你临床的时候要不要减呢？减不减都没关系，一样。那这个比如说你家里面如果已经有一罐科学中药的桂枝汤，那你要做桂枝加葛根汤，你就再买一罐单位的葛根嘛，是不是？只是呢葛根这个药有一点点讨厌，就张仲景他那个葛根四两，我们说汉朝的一两差不多今天的十五公克嘛，是不是？所以四两就有六十公克，是不是？六十公克如果算今天的两数前数的话，就有二两，快要二两了，对不对？一两多，快二两。也就是说，葛根这个药啊，其实是一个相当需要一点那个加的重一点才会有效的。所以，如果你是预计哈把这三碗都喝完的话，你可以用张仲景那个剂量。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一碗打一碗收工的话，我今天开一碗的量的什么什么葛根汤，我几乎葛根是不会少于八钱的。你加到一两二一两三都可以，因为这个药非常温和。你看到日本人那个火锅料理那个葛粉，对不对？当面条一样在吃的，是不是？反正毒不死你的。所以葛根它有一点点那个起始剂量的问题，就是你要用到那么多才能够感觉到它有药效。所以呢，就葛根要稍微给它下猛一点，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煮一碗的量，就记得葛根也给它加八钱，这样比较安心，好不好？因为治疗什么一般的肩颈酸痛啊什么的，你八钱一碗的量就要八钱下去，就不要再更少了哈。那而且一碗的量加到一两半是很普通的事，不要怕啊，没有人会被葛毒死的吧？啊，就是。 就像一碗饭吃下去应该不会死人吧，啊，就大约是这种程度的毒性了，啊，面条跟饭的毒性。那它这个煮法上面哦，像桂枝汤好像是六七碗水煮到三碗，对不对？可是它煮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它是十碗水耶，一斗就是十升嘛，它是十碗水先煮葛根煮到八碗水，然后捞掉上面的泡泡，然后再放其他的药煮到三碗，然后其他的状况呢都跟吃桂枝汤一样。那你今天要煮这个桂枝加葛根汤，你需要先煮葛根吗？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的做法就是干脆葛根就开多一点，所以就不用煮那么久了。那当然就是可能这个药它本身呢比较粉粉的或怎么样，可能在庄仲景的观点里面有可能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觉得说这个药大概炖久一点比较会有药性，所以就先放下去给它煮久一点这样子，因为这个药药性比较弱，比较软绵绵的，所以干脆就煮久一点，把它那个药性逼出来多一点哦，所以十碗水煮起。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可我们的古方的世界多多少少还是有那种什么先提名后表决，后提名先表决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药哈，就如果你一个药方里面你个什么麻黄要你先煮，对不对？你就会觉得一定是麻黄这个药太凶猛了，所以你要先煮，把它煮得越久药性越温循，那温循之后呢，它才不会一下子发得那么凶这样子。可是麻黄太猛了，所以要先煮，我们可以明白，对不对？可是葛根不猛，你先煮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是炖久一点出来，也有可能是在太古时代啊，不知道是谁设计这个方剂的时候，会希望葛根的药性慢一点出来，就是说当它比较煮的久，它的药性就会比较慢发作。那先桂枝汤结构，把桂枝汤的结构做到差不多了，葛根的药性再一口气往后脑勺推，就是可能是要它药性慢那一步比较刚好，就是等桂枝汤的药做完一半了，葛根的药性再出来，所以慢一步也有可能。那当然还有一些药，是煮不出什么药性的，但是也张仲景也没有特别强调要炖很久的，比如说煮不出什么药性也特别强调要炖很久的什么呢？生石膏。那你说因为生石膏本来就是不溶于水的东西嘛，对不对？透明的石头块块一样的东西，那你煮久了好像药性也没有比较多，可是它有没有什么药性可以煮出来呢？那也有点难，对不对？那张仲景怎么处理生石膏？大把撒进去，就是生石膏就大把大把往里面砸就对了，就是今天剂量的四两五两八两就这样往里面砸，反正因为没有药性嘛，你就干脆就大量大量的丢，那这样的话也就不用煮久一点啊。那像张仲景的那个用石膏用到最夸张的程度的方子，可能是木防己汤吧，就是治疗这个人哦胸口发闷脸色发黑的木防己汤。那个木防己汤石膏是用到多少呢？鸡蛋大十二颗，那一颗鸡蛋的大的石膏你称起来差不多，你知道石膏是石头类的东西哦，鸡蛋大的话称起来有差不多100多公克哦，那所以十二颗的话就100多公克的东西，十二颗是多少？一公斤多，对不对？要那么多，就是完全不要手软的给它下下去。那这个东西啊，现在又是多讲了，这个现在讲以后可能又会重复了，你们撑得住吗？就是反正讲到就提吧啊，就是你知道，因为中国人一直以为石膏的药性是很寒凉的，因为我说以为哦，我不是说这是真相哦，因为那个发高烧发的很高的那种阳明病的白虎汤症，白虎汤的主要药物就是生石膏。那你看这个人烧的哇，全身热的不得了，然后呢有石膏的药下去，哗，那个烧就退掉了，所以你就会以为石膏这个药超寒，对不对？那所以这种时候呢，这种心阳虚造成冠状动脉在阻塞的人，石膏放十二颗，以后代学本草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说庄仲景一定是写错字了啊，可能是十二个米粒大吧，不是十二个鸡蛋大，就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不是如此的， 因为石膏固然是有一点寒，没有错，它可以退胃火什么的，没有错，是有一点寒的。可是真正你用经方的人就知道，你用了石膏，那个热在退之前，那个人是发汗而退热的，就是石膏是发阳明汗的药，是发汗药，不是把你这个火全部扑灭的药，也就是它的寒度跟真的没有那么高。只是它能够把阳明经啊，就是在你的肌肉里面产生高度热的那个邪气啊，就这样子戳一个洞一样渗出来，那你的热就退掉了，是推出邪气，重点在这里，不是在用那么多的冷去治那个热，问题不在这里。可是你知道这个观念流传到今天已经扭曲掉了，所以像我们台湾人的医生啊，老医生就南方医生哈。就会想到说石膏是很冷很冷的药哈，怎么了？ 没事，南方医生 哦，南方医生啊，什么日剧是吧？日本连续剧啊，肯尼希林的死啊，那个人哈，这梗不要用了，我们上中医课。那这个南方人的医生，那是我们台湾的老中医啊，就有一句俗话，就是说，你知道台湾的老中医，如果说到开白虎汤这句话的语感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给你聊漏去就对了，就认为说开到白虎汤，就是那个汤可以一决生死哦，就是不是好就是死翘翘了。但是其实生石膏真的没有我们南方医生想的那么的凶狠，这样能够明白吧？那在那个木防己汤里面用到那么疯狂剂量的生石膏是要干什么？溶掉你的血管内侧的油。就这样而已，是通血管用的。那如果用了石膏还溶不掉，就放芒硝。那我们今天西医也用硝化甘油嘛，对不对？就溶那个塞住血管的油用的啊。所以那完全不是寒热的向度，是在洗油用的向度了。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煮法上面呢，我就觉得好，我们可以尊重张仲景。你这个葛根如果放的不够多，你就先煮久一点，把药性煮出来。放的多的话，你就不用先煮，没关系啊，煮快一点可以。然后。喝法跟桂枝汤一样啊，也是因为它还是没有麻黄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没有主动发汗的能力，所以还是要多喝一点热开水，喝一点热稀饭，然后盖暖一点，然后把这个汗啊闷一闷，把它逼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桂枝加葛根汤跟葛根汤的最大的决断点哈，我觉得一定要用桂枝加葛根汤，不可以用葛根汤的点就是。当这个人真的毛孔还开开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这个人他的人的这个表面的阳气是比较偏虚的，对不对？讲简单一点哈，就是张仲景的这个病症结构里面，需要用麻黄的人哦，往往是体力比较好的人，因为他汗孔有力气关得起来。关得起来才闷得住，才能用麻黄。所以当初 SARS 流行的时候，不是有一句江湖传闻吗？说身体好的人得 SARS 反而死得比较快，对不对？就是身体烂烂的人，他得了 SARS，汗孔也关不起来，他就不能闷烧，不能闷烧，他的肺就不会烧掉，反而不死了，对不对？所以麻黄症的时候，他那个病毒啊，把那个人闷住烧坏的那个力道，是在于那个病人本身有足够的能量去关汗孔。你没有力气关门窗的时候，你还烧不掉。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这个人他真的就是汗孔开开的那种人，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是那种体质上面，我不说他真的人很肥，而是你看到他就好像脸泡泡的，然后苍白苍白的，然后天气热一点就看他好容易出汗的，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平常就是汗孔都有点关不起来的人了。那这样的人，你感冒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要再用麻黄，就是。阳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不要用麻黄。像我刚刚开始学《伤寒论》的时候啊，就曾经犯过这样子初学者的错误，就看到一个人后脑勺僵，就说：“哦，葛根汤，葛根汤。”结果那个人刚好就是那种比较气虚的、肥肥白白的那种人。那结果他一用了葛根汤以后，他虽然发了颤之后，他觉得好像后脑勺僵好点，但整个人就萎靡不堪，整个人都垮掉了。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这种阳虚气虚型的体质的人，一定不能够用这个，一定不要用到麻黄，这是最重要的决断点啊。那像是我们在开经方时候会经验到，就张仲景啊，也是一个，他有一个药叫做细辛啊， 细心这个药也是有点讨厌，张仲景都用得很重，而且临床上的确是用到那么重才很有效。可是什么样的人不能用细心呢？心虚的人不能用细心。哦，所以他名字叫细心是不是？就告诉心虚的人已经很心很细了，不能再细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心阳虚的人，甚至不要阳虚，只要是心气虚的人，用了细心就会觉得胸口整个空掉，或者会发喘，那种感觉会出来啊。所以就是这样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禁忌存在。那所以这个分判点我们要非常清楚，那桂枝加葛根汤就可以往下面讲。那这边呢，他说我觉得葛根这个药性也是好好玩啊，就是西医的中医研究虽然常常说葛根的药效果呢就像肌肉松弛剂，可以松掉你后脑勺的紧张，可是为什么只松后脑勺，其他什么地方都不松嘞？这个我们可能啊在中医的世界要讲一讲这个葛根的这个童话故事吧。就是葛这个东西啊，我们实际上吃的那种葛今天家常也见不太到，但是家里面不是种那个爬藤类黄金葛，对不对？你会知道那个东西你放在一个小茶杯里面，一杯水种的，对不对？就它可以长到好远好远的，是不是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所以你就知道葛这个药这个植物啊，它的那个一点点的根啊，它真的就可以把水吸进来，然后把它推到那个藤蔓的最远的那个远端去，对不对？那人的属于水之精的话，太阳寒水之气就是足太阳膀胱经嘛，对不对？那从脚上一直到头后面这样绕过来，是人最长的一条经。那你要把那如果中国人的观点是这样子，人的气啊，那个能量的那个东西要能够运行，气要运行一定要有水气才能运行。简单来讲就是说，或者用一种比较是那种道家练功的人的玄学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是水能够提供一点类似什么氢离子还是什么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人的内功的导体，这样子讲。那就是一定要有水气经络才能运行，所以一条经络哈，如果当然这是非常象征性的讲法，就如果一条经络是干掉的，它就会不通，气就不通了。所以一条干掉的足太阳膀胱经会让人有发僵的感觉。那当然太阳膀胱经在后脑勺这个地方，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已经僵到这个脖子侧面了，那是柴胡那边的事了，就是那是少阳了，那个不是太阳经，所以是看位置的啊，就是正后方这一带的。那所以我们如果讲到这个桂枝加葛根汤这个路子的话，可能你会说哦，我们可以拿来治肩颈酸痛，肩膀跟脖子的酸痛，这是对一半。就是说如果它的整个酸痛结构是太侧面的话，那是柴胡的事，不是葛根的事。然后柴胡能不能润经络也不一定，老实说，因为葛根是确定有润的效果，柴胡不见得。好，但是引经来讲的话，药物引经的原理原则要这样的知道。那这个葛呢，它我觉得我们在教中药学的时候啊，葛这个植物通常会跟另外一个植物做对举，比较容易理解。有另外一个植物叫做瓜蒌根，有没有听过？其实写法有好多种，瓜有好几个写法，蒌也有好几个写法。那瓜蒌根的那个藤蔓啊，其实长得跟葛是蛮有一点类似的，只是呢，这个瓜蒌根俗称天花粉的这味药哈，它的跟葛根的药性的差别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假想人的这个脾胃中焦是人的这个土啊，中焦属土，对不对？我们在讲童话故事了啊，不要相信也没关系。那葛这个药呢，就好像你放葛根这个药就进去以后，它会从以中焦为一个中心轴啊，从下面抓水上来，然后沿着人最长的藤蔓输送上去。所以呢，葛根的药性在古书里面，黄帝内不是神农本草经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字是什么？起阴气，看到没？不是起阳气哦，是起阴气。可是后代的本草学家，有些人甚至连阴气这个字都要给它改掉，说要改阳气，说没有气是阴气。可是真的是阴气，就它是抓水用的，就是把下面的水撩起来扯上去。所以用到葛根的方子哦，还有以后会学的一个汤叫做奔豚汤。就是那个水气不受控制，从肚子往上冲的时候，你加了葛，对不对？它可以把底下不受控制的水再抓回来，你不要把这水抢过去乱搞， 就是 跟那个身体的下焦结构抢水用的时候也会用到葛根的，所以把下面的水抓起来滴上来然后送到太阳膀胱经，这是在张仲景医学里面看得到的葛根的一个面相。那当然张仲景医学还看到葛根的另外一个面相，那个另外一个面相在后代的本草学有一个严重的岔出去的地方，那岔出去我不说错还是对，因为可以这样用，就是张仲景的葛根汤结构，请注意不是桂枝加葛根汤结构，是葛根汤结构。它因为葛根汤的用途是这样子的，葛根汤的正确在张仲景书里面最基本教义派的用途是，当你身体的病邪已经从太阳经传到阳明经的时候，你要用葛根汤来拦截那个从太阳传到阳明的邪气。那太阳病会传到阳明病的最重要的关键，在张仲景的书里面讲的是这个人太干了，就是说这个人全身的经络都太干的时候，就好像千疮百孔的，那个气不够，臭氧层有破洞还怎么样，他就很容易传到下一条经。所以太干燥的太阳病接到阳明经上面去，这个是葛根汤主治。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在用葛根汤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经验是，哎，葛根汤一用，你的这个阳明经上面一些病会好起来，就是被拉回太阳经发掉了。所以呢葛根汤在后代用途里面常常拿来治什么阳明经走过的地方，就是脸颊这个地方，就什么三叉啦鼻窦啦这些地方常常会用到葛根汤。那个这个有麻黄有葛根的这个葛根汤治疗三叉神经发炎或者是鼻窦黄脓鼻涕的那种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这个桂枝加葛根汤不能取代的地方。哦，就是桂枝汤结构加麻黄加葛根刚好可以通到脸颊的阳明经，这是一个以结果论来讲是这样的事情。那中间的过程可能什么因为你太干燥了所以怎么样，这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张仲景有这个第二路的葛根用法存在啊，因为第一路的葛根用法就是把那个水抓回太阳经，那第一路的用法一个是这个桂枝加葛根汤，一个是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一个是这个奔豚汤，这都是在抓水的。但是第二路就是葛根汤结构，那个是会走得到阳明经，会沾得到阳明病。所以呢后代啊就会说葛根这味药呢就是阳明经的引经药，不能叫做完全错，因为在对的结构里面可以有这个效果。可是呢这个发明用药归经的那个张杰谷张元素哈，他又多说了一句话就不好了。张元素说了一句什么，他说太阳病刚刚开始有外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葛根，会引邪入阳明啊，引贼破家啊，不得了啊。这个不必这样讲哦，因为葛根无论如何是从阳明区块往太阳向外推的，就是不是会把邪气拉进来的，就方向性不是如此的。就是什么李中子说什么柴胡引邪入少阳，什么张元素说什么葛根引邪入阳明，这是没这回事的哦，因为他们都是外推型的药，就他从阳明往外推，从少阳往外推，不是把邪气拉进来的。哦，所以这个分派的点要知道，因为可能如果有一天同学以后自己读医书的时候会读得到那种什么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之类的话，那这些就先要把它作废。哦，因为实际上在最原始的出处伤寒论里面它没有这个问题，那连伤寒论都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后代那些说法其实是掰出来的啦，好不好？哦，所以这个地方要把它分辨清楚。那么瓜蒌根呢，这个藤蔓啊，它吸了这个水分上到那个藤蔓的顶端以后，它最后是结成一个瓜，就是一坨。而葛呢，它是开出细碎的小花，然后结出来的东西像小米一样的，叫做葛米、葛谷啊，稻谷、稻米。所以就是说在古代人的那个在编那个本草本草童话故事的时候就会这样想，就是说如果你把水吸上来了，最后结成一坨，就得把那个水你会保住，有保湿的效果，对不对？可是如果你那个水你抽上来以后是散成碎碎的，就代表你会把那个水气怎么样发掉。所以呢水气抽上来以后发掉的这个东西是葛根在主打，那水气抽上来以后留在身体里面滋润你的肠胃的，那个是瓜蒌根在主打。 所以同样是藤蔓的根，瓜蒌根用来润胃，葛根用来 发散，这样子药性的差别在这里。所以以后再多学一两个方的话，就可以想学到用葛根是可以 来这个解酒的，就喝了酒之后啊，你用了葛之后，它可以把这个酒气啊推出去发散掉。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什么桂枝汤喝酒的人能不能喝的问题，对不对？连纸句子买不到，你就开桂枝加葛根汤，可不可以？过关，可以。那这个葛根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转运转水气的药性，你看啊，就古时候的《神农本草经》讲说，治消渴、生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那它的那个结出来的那个果实啊，葛的那个碎碎的葛米，他说治疗下痢啊，就拉肚子拉了十年以上的，没有那么了不起了，但是意思是有的，就是说因为你下面太湿了，所以你拉肚子，你要把那个水拉上来，它就会停下来，这样子，这是一个运转的观念。那这样的一个运转的观念啊，从桂枝加葛根汤到葛根汤的这个运转的观念，在这个东西我第四点有讲啊，现在先讲也没关系，反正都是要讲的。在中医的观念叫做什么呢？叫做逆流晚舟法。啊，不用抄，讲义有啊。这个逆流晚舟法，我觉得最三葛根三个代表的方，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葛根黄芩黄连汤都有逆流晚舟的功用。就是啊，那个他们那个画面上面的假设是这样子，就是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水气啊，是被这个督脉所导引啊，向上面运行过头顶，然后下来，然后滋润全身。可是如果你的后脑勺受到风邪的话，那个水气可能会被打断，被打断了之后，那个水气就往下掉。但这个水气往下掉，这个完全是一个形而上面能量的世界的幻想画面。可是呢，这个人就会怎么样，开始拉肚子。就是这个急性，我们今天在西医的世界里面判定为急性肠胃炎而送医急诊的人，有超过60%的人都是葛根症。他那个肠胃炎根本不是吃坏了有细菌的东西，而是他吹冷气吹到后脑勺了。有60%，至少有60%都是葛根症。所以这样的一个拉肚子的事情，你要知道怎么样用中药的方法，因为这一种形式的这种，就一忽然之间觉得肚子稍稍热热，然后一直拉，可是不会很剧痛，就那个痛就一点点痛而已。这种程度的忽然莫名其妙拉的那种偏烫烫的那种拉肚子的那个，那这样的一般西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的话，很奇怪，就是在西医的世界，这个病根本不是病才对，因为在西医的检验标准里面应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检验到。但是呢，在中医的世界却清清楚楚的是葛根症，你用对了汤，通常是用葛根黄芩黄连汤啊，一用就好。瞬间可以秒杀掉的一个病，说是能量身体的病，不是物质身体的病啊，这是中医玄学一个比较宝贵的部分。那这样一个把水拉上来来停住你拉肚子的一个效能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很重视的啊，因为这刚好是西医刚好缺掉的这一块。那至于说治疗消渴啊，身体燥热，就人啊发渴呀，或者身体燥热，那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会要把水拉上来润一润嘛，对不对？可是这样子的做法，那呕吐也有一路的，古时候汉朝比较多，今天很少，就也有一路的呕吐是因为你的胃太燥热了，胃热而吐的。今天的话都是胃寒吐的人多，所以这个话讲也讲不讲也无所谓。那要把这个水气拉上来润一润。那不过呢，因为它会从底下把那个水气拉上来，对不对？其实拉上来之后哦，也是有一点副作用的，就是这个人会有一些本来在下面的水被拉得太干了，所以葛根引邪入阳明这个话我是觉得要把它取消掉。可是葛根哦，有一个说法叫结胃汁，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要保留，这是后代本草一家讲的，就说你这样子把水这样一直拉一直拉，然后有一天用完了，石油挖光了，就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哦，就是好像就是说，当然我们今天呢，日本人什么日本料理那个像面条一样的葛粉，对不对？因为那真的是一点点葛粉就可以做出一点点，那个葛根磨成粉就可以做出那么大锅的那个果冻状的葛粉，那个真的药性不必算了。我们《伤寒论》用那个 用葛根那样一两二两的开，其实药性远多过那个葛粉太多了，所以你也不要害怕啊，不要说什么今天讲要从今天开始不想吃葛粉啊，不要那么紧张。但是如果有一个什么比较饥荒的年代，你家没有饭了，你就刚好附近长了一堆野葛，你就拿野梗代替饭，然后每天吃野葛做的面条来充饥，对不对？就会不会这样子大量大量的服用，久了之后你人真的被抽的有点干掉，这是有可能的。哦，但是少量的范围偶尔吃下饭，我也不用顾虑自己哦。这就是讲药理的时候扯一扯。那至于他说解诸毒，像甘草是解百毒，对不对？那百毒就是各种毒遇到它都会缓和下来。可是葛根的话比较不是啦。我觉得上次有跟甘草讲到的时候，有提到说葛根比较像西医说的抗组织胺的那个效果，就是西医会用到抗组织胺的那一卦的中毒反应，葛根会比较有用。那其他的话就没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地方啊。那就像是我觉得什么东西，我觉得学中药的时候呢，我们最需要记得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药啊有什么功能是别的药不能取代的那个点，这是最要紧的。就像你气虚可以用人参，可以用党参，可以用那什么粉光参，可以用什么，可以用什么，可以用黄芪，什么都可以用。其实那个补气这件事情其实就不一定那么在意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它的用途已经糊掉了。你要在意的是同样是补气里面黄芪跟人参跟甘草跟什么它不一样的点在哪里，那个才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对不对？那种大家都会的事情哦，没什么了不起。那这个就像现在比如说吧，什么流行感冒要来哈，其实流行感冒来，我基本上我的逻辑的第一顺位是这样子：如果你过的人生是你没有厌倦、没有想要放假的人生，流行感冒通常没有你的事，对不对？这是我第一顺位的想法。那第二的想法，那如果你真的是在公司上班，会觉得我今天很想放假，你就觉得感冒可能会中招了，对不对？那你就会想要喝一些什么防疫食品，对不对？就什么喝什么东西可以增强免疫力啊，比较不会感冒啊，对不对？那这种时候就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喝啊，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增强免疫力，我要喝黄芪。什么玉屏风散结构，黄芪加白术跟防风可以挡感冒，就是可以的。我跟你讲，就是我不是说不行，或者你要喝什么比较补的粉光参茶或什么东西，就是有所谓的防疫食品。你们还听过什么怪招有没有？但照五运六气算的话会比较精密啦，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得厥阴病就喝乌梅汤嘛，对不对？就是照五运六气算可以觉得比较精密。但是我又觉得其实哦，什么增强免疫力防流感这种事情，对不对？还有一些人他什么那个板蓝根系的，对不对？什么什么金银花还是板蓝根之类的，说是可以有什么抗病毒效果，是不是？所以大家就要吃这个。哎，台你们有没有认得人是有在喝什么板蓝根泡的茶的？还好吧，因为那时候 SARS 流行之后，每次有大流感那些东西都药局都大涨价嘛，一定有人买嘛，不然的话怎么会大涨价呢？但是问题就是说板蓝根系的那种东西哈，寒到不得了的寒，所以你吃了之后感冒没来，你先把自己毒到撑不住了，我就觉得没有意思。就这种事情，就是说同样的什么增强免疫力啊，什么抵挡感冒，什么抗病毒，对不对？你必须要挑到其中有一个东西是效能最好、副作用最少，然后别的都不能取代的那一种才行，是不是？那其他那种乱七八糟东西，我觉得你吃不吃都没差了，是这样，我是这样的感觉。就连什么黄芪泡茶，我都觉得没差。那中医的这个世界，这样2000多年来去无存精的淘汰再淘汰之后，发现用量最少、副作用最少、抗流感最好的效果的药是哪一味呢？叫做贯众，听过没？就这一位而已，其他的都是乱吃。那因为你黄芪要能够抗到流感，你要吃的非常多，而且要吃的很对，像季节不对还会吃错，对不对？像这个季节又不能用，对不对？那但是贯众它是这样子，从前我们中国人用贯众是，你家如果储水的那个大水缸哈，一个大水缸里面贯众丢一坨下去，你3-5天再拿出来换一颗就可以了。就是用量非常之低，然后没有什么副作用。当然贯众你如果一坨你直接煮一碗汤喝下去很凶了哈，但是你 个大水缸连都煮都不要煮，这样丢一坨的话，其实那个以怎么你们叫什么 CP 值是不是？啊，就是物价比是不是？是 性价比。 性价比。那个 C 是什么 ？Com 什么字啊？Compare 不是 cost。Com 开头的字 ，P 是 price 啊，那个就是这个性价比来讲，冠状是最高的，而且副作用是最小的。那你知道冠状这个药啊，长得好好玩哦，因为它是一个蕨类，就长在那个山里面很污浊那个山咔咔里面的那种蕨类的那个坨坨，那个有点像是块根还是球茎的那种坨坨。那冠状啊。你到中药房看他那个切片哦，你会有一种莫名的快感，你知道？因为冠状的那个切片里面的那个纹理啊、哦，黑白分明，你知道像什么吗？就像施工在画的符一样，就是一片片的冠状，就像一张张的符，就是哇，龙飞凤舞、哦，就是这样子，很奇怪。那你就。买冠状，如果你真的要防疫，其实在我来讲的话，你多休息就不要防疫了，对不对？那或者是最好是感冒了，感冒就可以练习《伤寒论》，是不是？就不要防疫。对，在我的观点里面是不要防了。可是我现在是讲到，因为我可能这个礼拜哈，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什么几月份要去什么北京出差哦，结果那个朋友居然在电话里面跟我抱怨，他说怎么会这个时候叫我去什么北京呢？大陆正在流行什么 N 级 H 级什么东西，什么 N 级 H 级啊？算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新品种什么东西啊，就是，然后就跟我在打电话抱怨，但是我得听这个抱怨，因为我要托他帮我带东西啊，所以，啊，但是我就觉得说，哦，原来不会《伤寒论》的人真的可以嘎到这种程度哦，就是觉得说什么同事叫他去是要他死了什么的，就是吓成那样。那如果你真的要用。因为冠状一点点微量的用，味道不大，也不难喝，所以你就叫药局给你打一点那个什么冠状的那种碎屑，对不对？那木头屑一样，你就放在那个红茶包里面啊，然后就泡一杯开水啊，然后随便抿两口啊，就算防疫了，心里有安慰就过去了。就以效率来讲，是冠状最高，不是什么黄芪啊，什么茶，不是的啊、哦，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刚刚要讲的是，就是说葛的话，像什么解毒的功能啊，什么医治口渴的功能啊。都不是它最要紧的事情，你只要记得它起阴气的功能是最要紧的，而且在适当的结构里面，它可以造成阳明经的哪一个。但是问题是，葛根入阳明经的那个结构又必须要用葛根汤结构才行，它单一味药又走不到那里去，所以这个也是一半的认同它的这个药性就好了。那什么治呕吐啊，什么脚麻啊，用不痛都没关系。但你说有没有效？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哦。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哦、手麻，你知道有些不要说老人家了，四五十岁有人就会，就是我早上起床手麻麻的，对不对？哎，这时候可不可以用那葛呢？微微的手麻的，你要想这手麻有没有可能是气不通？那气不通就是经络有点燥咯，所以呢，你就半斤葛根哈、哦，你就去煮一锅葛根水，每天拿葛根水这样泡手，像练什么鹰爪功一样，就这样。有效哦，不能说没有效。就葛根洗手法是治葛手麻还蛮有效的方法，哦，所以不能说它没有效。只是你如果开经方的，你知道听到人的手麻，就干脆就直接开什么黄芪桂枝五物汤了，对不对？去通它血路了。你可能想不到葛，但是它这个药性存不存在呢？那还是存在的啊、哦。那我说它治桂枝，这第一个点啊、哦，我说它治桂枝汤症加上后脑勺僵。那严重者可为柔颈，柔颈的话是脑膜炎的初期症状之一，就是这个人他的后脑勺僵的程度已经，就是那个脖子被往后拉了。那这个柔颈刚颈的问题是这个以后有颈病篇会讲，今天不用力说啊。那但是呢，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水气润到后脑勺，让后脑勺感觉到松开，所以呢，是不是？各种的后脑勺僵硬的症候群都有机会用到这个方呢，是的啊、哦，所以各种肩颈僵痛的时候都可以拿它当做一个主结构，你再加其他适当的药材。那比如说，但是我这边有写一个落枕啊、哦， 这个落枕我刮胡写的是最好要卖服务风，因为人的落枕不一定是葛根症，人的落枕有一半是白芍症，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想想看，葛根是因为你的后脑勺吹了冷气或怎么样了，所以这个经络啊被吹乱了，所以卡到，对不对？所以那个叫葛根症。可是有人落枕是睡姿不良，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血液卡到那边下不来。那血液循环不良的落枕，那是用白芍要把它拉下来的，对不对？所以落枕是一半在葛根症，一半在白芍症。那怎么分呢？那葛根症它到底是外感风寒造成的，所以会有脉浮物风，但是呢白芍症就不见得有了啊。所以他就要，那这个时候我这边讲完这条啊，他说如果你是电脑病，就是说你在电脑前面坐太久，后脑勺僵掉了，肩膀都硬掉了，那你就可以加一些啊这个活血的鸡血藤，加这个通血路的乳香末药哦。用到乳香末药的话，你要记得要用家里面烧坏了也不可惜的锅子啊，因为乳香末药是那种一溶解了之后就会变成胶质的东西啊，它是树脂嘛，然后等到它汤一煮完，对不对？只要低于沸点它就会粘在锅子上。如果你是那个什么不粘锅叫什么铁氟龙，是不是铁氟龙那次的锅一次乳香末药就全沸哈，所以你要拿不心痛的锅子来煮哈。那这个那驱风湿的药，比如说秦椒、威灵仙、木瓜都可以啊。然后呢，或者是你不用秦椒、威灵仙、木瓜的话，那个张仲景风湿方有一个发掉肌肉里面的风湿气的方，叫做麻杏益肝汤，那个又加一瓢科学中药进去都可以。那白芍呢，可以用多一点，因为能够把血路拉坨一点。就在桂枝加葛根汤的结构里面，你三碗的量或一碗的量都可以把这些药加进去，那治疗整体的肩膀僵硬的这个状况呢是蛮好用的。那后面我有一个补助哦，那个是后面那个交付散要讲的，就是后脑勺僵是不是要用葛根这件事情。其实今天的人呢已经差不多有 4.5 成的人不是用葛根了，因为他的后脑勺僵不是有风邪从脖子打进来，而是他的命门真火已经要熄灭了，整个水气根本就上不来，就是是高速公路没有盖，不是高速公路断掉他忘记盖完了，这不是被打断的，所以这时候要换成父子内陆去。那这些东西我们下次下堂课再来比对。好，那我们就下堂课在新教室来说这些。